好多香港人為咗買層樓，建立自己嘅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同埋交管理費已經帶嚟沉重嘅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同埋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嘅個案，呢啲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嘅重重圍困。咁究竟點樣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圍，我哋幫到你。Hello， 大家好，歡迎再睇我哋新一集嘅解圍。咁今日個題目係咩？莫欣， 軍役事件。 軍役事件好，我哋首先介紹我哋嘉賓或者嘉賓自己介紹自己先啦。有五位一個面先好冇？ 好。咁誒，個個就會叫我高山嘅，見到。咁其實我英文名叫 Justin。 Justin 哦，你多頭髮過 Justin 好多。 你戴帽先啦。 OK， 咁啊，另外我身邊呢位咧，你介紹自己。 我係黃晴峰。 黃晴峰啊，黃晴峰就係即係都係今次我哋軍役事件嘅其中一位。都係啲 關注組嘅成員啦。 你哋講下自己係咩大廈咩組織嘅好唔好啊？ 嗱，其實咧，我哋就喺西營盤嘅其中一棟比較大型啲嘅傳統屋苑啦。咁就其實有軍役咧，有幾期嘅，一期、二期、三期嘅，我哋就屬於二期嘅居民嚟嘅。咁啊，交少少俾阿峰講下。 係咁咧，就其實之前咧，因為一啲嘅大廈嘅事件啦，無論係有啲升降機又好，甚至大家而家最喺度熱烈討論嘅就係一個維修嘅事件啦，大廈維修。咁咧就出咗兩個組織嘅，一個係軍役二期老友記啦，然後同埋我哋咧就係一個軍役二期維修關注組嘅成員嚟嘅。 哦，即係有兩個組織，一個叫軍役二期老友記，一個叫做大廈維修關注組， 係啦係啦係啦。 你哋兩個都係兩個組織都有份嘅。 是因為其實嗰、那個老友記咧，就其實我哋最主要係我哋搞呢啲大廈嘅嘢，係最主要其他業主、户主都一齊參與嘛。咁所以就會一個比較一個互動啲嘅方式啦。咁所以就其實好多唔同嘅户主都喺度嘅。 嗱，Bonnie 今次就個事件咧，就翻到去我哋老家。中西區 仍然都是我的老家， 現在 一直都是的，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中西區。 我都沒有說不是我現在老家， 你 說 到重返一定要說， 不是就是事件回去我們中西區，中西區我們仍然都去很多會，我接下來下個禮拜的行程全部回中西區的。軍益大廈呢，在西環呢都佔有很大的比重的，因為它有三期的，三期都很多住户的，三期每期都超過500户的，我理解是即是軍益一期啦，軍益二期，軍益三期。大家很容易撈亂的，不過我比較很簡單的方法大家分呢，即是現在這個軍益二期呢，就正正是中聯辦的毗鄰，七號差館的對面，呢類型嘅樓宇咧，係啲好單棟大型嘅大廈啦。我形容下佢嘅情況啦，佢就應該就有個地下就有好多鋪嘅，就係有應該叫咗個商場嚟嘅，其實叫個商場嚟㗎啦，啊，即係裏邊有啲即係私家行啦，咁啊細商鋪啦，咁嗰度有幾多個商鋪啊？ 話就話57份咯，咁但係有啲專登又間細咗啊，一開四啊，有 呢個好普遍噶。我哋試過，譬如我哋跟西環尾啲大廈咧，得兩個鋪嘅啫，結果而家係有11個咁樣嗰啲啦，係好多，其實好多嘅，因為佢哋嗰啲係合法嘅劏嚟嘅，因為佢哋係直接上埋土地註冊處去到分嘅，咁啲合法嘅，咁我哋都冇乜所謂。另外應該仲有一樓有鋪嘅係嘛？ 其實 老人院啊嘛， 有兩個老人院咯，其實 係老人院。咁所以都佔幾大嘅比重，有商業啦。跟住另外樓上就係住宅，住宅幾多少伙啊？ 838， 八百幾伙。嗱呢個就當自己啲冷知識啦。大家有冇聽過一啲叫商住大廈？有聽過？ 梗係有啦。 有冇聽過商住單位啊？ 哦， 其實係冇商住單位， 因為是但一樣 得商住大廈嘅啫，即係可以喺同一個大廈裏面有商業有住宅，但就唔可以同一個單位裏面既商業又住宅，係唔得嘅。即係我理解係唔得啦，係嘛？即係當然有啲。 有些情況撈教啲嗰啲，我知道有嘅，不過就唔喺呢度講啦。 係， 嗰啲同香港島冇乜關係嘅嘛。係 ，OK， 咁好啦，咁啊出現咗有關注團體嘅大廈咧，我通常咁形容啦，一就係好事嚟嘅，多咗行出嚟關注個大廈。係，二咧。就係點解無端端要啲人出嚟關注個大廈？咁一定有啲問題出現咗啦。咁不如俾時間阿 Justin 同埋阿峰講下， 究竟發生咩事啊？ 究竟點解嗱？我哋循序漸進嘅講下點解要成立呢啲組織先？咁一定有啲嘢觸動到大家去成立啊嘅。 係啦， 一人講啲好冇？邊個講先？ 我先啦。咁其實最初咧，棟大廈咧就有啲承辦商就到期。其中就是升降機啦，同埋個清潔到期，咁就發現咧，佢哋啲招標程序啦、簽約嘅程序咧就亂曬龍，爭啲搞到咧連升降機個合約過期，簽唔到，爭啲冇 lift 搭，亦都爭啲搞到咧連清潔都冇，即係冇過咗期啦，係啦。 可唔可以講下點樣亂法啊？ 嗱，正常咧，你譬如你明知嗰、那個。個合約要到期啦，咁你應該早少少，可能早半年已經可以同人傾，究竟有啲咩條款可能要細節要改啊，或者價錢要傾啊，早半年就要傾噶啦。佢搞到咧係最尾個一兩個月先傾，好啦，咁又或者咧就話可能一路都傾唔掂數，唔知某啲原因係價錢啦，定係點樣傾唔掂數。咁其實我哋個 lift 咧。本來是傾到過咗期㗎啦，已經過曬期。咁個 lift 公司就話：好啦，我同你夾硬 extend 咗一兩個月，咁你傾掂數先啦，咁樣咁先至叫做大家 keep 住有 lift 搭嘅啫。如果唔係咧，即係大家一齊行樓梯㗎啦，已經。咁就由呢一刻我哋發現咧，佢個我哋個程序同埋其他個居民溝通咧，發現好大問題嚇。咁又唔知道你做緊乜啦，過期你又唔通知人啦，搞到咧我哋自己揞荷包。即係做啲 leaflet 啦，做啲小冊子去入啲居民信箱啊，通知佢喂，你落嚟開業主會啊，唔好突然間真係唔夠人開會，你真係唔夠票數，就真係拍唔到班，就真係可以冇 lift 冇清潔噶啦嘛。咁就係嗌啲居民落嚟開會開始嘅，其實 係啦。咁就係安排得唔理想啦。之前啲招標嗰啲，即係大家知道理想就梗係希望有足夠嘅時間去部署，因為永遠都係咁噶啦。你急就章要去幫襯人哋。人哋都知道你急啦，我都識得坐地起價啦，係嘛，好正常啫嘛，係咪？咁阿峰咧，你哋嗰陣時參與係組織呢兩個組織出嚟嘅時候，你哋個有冇啲除咗頭先 Justin 講嗰啲之外，有啲咩其他嘅事件啊？ 係。一開始咧，其實就係我係啱啱係做完一啲即係校園裏面嘅組織啦、學生會嘅工作啦，咁然後就覺得其實社區嘅嘢係要關注，因為同自己最近，同埋而家我哋成日講話我哋好政治化噶嘛，即係喺個香港而家呢個情況。咁但係我哋自己身邊嘅一啲社區嘅事務有冇人關注咧？咁其實呢啲好重要。咁所以就嗰陣時咧。因緣際會就認識咗阿高生啦，咁然後之後係透過即係西友辦嗰啲啦，咁但係其實一開始就冇咩團隊嗰啲嘅，最主要係都係得幾個人， 即係得你哋兩個最主要， 仲有啲街坊好少數，咁喺個會大會度講啦，嗰陣時咧其實大家都冇乜氣氛嘅，而家咧叫好少少啦，但其實而家我哋情況都叫疲弱啦，因為其實最主要因為佢咁多年嚟。君益二期咧，其實佢都係佢點樣通過啲嘢咧？其實好多係授權票，或者係法團嗰堆人咧，一屆就做副主席，一屆做主席咁樣轉嘅， 即係都係法團個成員冇乜改變，只不過職位嘅調動 係啦。咁所以 互相輪替 係啊係啊，好似阿梅德韋傑夫同阿普丁普啊普京，即係嚟咁樣。咁所以我見咗好多問題啦。咁嗰陣時又識個高生啦，咁所以就開始關注咯。咁同埋其實頭先高生講起。有嗰啲個無論個升降機定係一個清潔嗰啲藥咧，好多問題。其實呢啲係一個叫做比較臨時嘅，或者係一個比較突然之間嘅大嘅事件。但其實平日嘅管理咧已經係非常有問題。即係咧可以係例如之前有户主發現啦，原來係有即係有賭檔嘅，有非法賭檔，然後又有啲毒販嘅交易嘅地方啦，或者係。當然係呢啲係有户主發現啦咁我即係引述翻啦。咁然後亦都係或者係佢平時原來有人影低影到啲管理員咧，係會夜晚係瞓覺嘅。但我唔係話啲管理員係即係我覺得勞工權益都緊要嘅。但係其實係個管理處咧，法團咧係管理不善，即係先搞到咧咁多嘅漏洞，甚至咧早排咧有一單就係、有人喺我哋天台度縱火，縱火咁大件事去到而家啦，已經係2018年啦。都仲未破到案，或者係未 沒有任何的進展，可以看到這個大廈的法團的管理呢是非常之有問題的。 喂，剛才阿峰說的那些我真的非常擔心，即是我們這個網台叫城寨，你剛才說到形容到你們關於大廈的城寨， 即是有這些情況 當然阿峰那些有些他說有些人賭錢或者是懷疑毒品交易那些呢，都是一些他聽聞啦， 聽聞 都要來關注啦。但是我印象中，如果大家真的去過軍醫大廈那些大廈呢，他們那些舊式的程度呢，即是你入到去那個所謂商場呢，其實是比較即是怎麼說呢，燈光又不是那麼光線充足啊。咁其實真係，如果你俾我啊，如果做嗰個大廈管理，我第一時間就搞到燈光火著，係咪先？一定係咁啊，應該佢係咧嗰啲，即係大家想象下，喺啲樓底好高，跟住啲鋪頭又相對個面積都可以，有啲又外嚟做咗貨倉，係嘛？堆啲貨咧，堆到上去三樓咁高啊！真係其實佢樓底咧，我諗有成15尺高嘅，嗰啲起碼，即係商場嘅樓底起碼15尺高，即係有好多就即係可以整埋個角仔喺度，就有人行，有人企喺上面都仲得嘅。咁嗰啲嗰啲類型嘅咁舊式嘅大廈咧，咁即係我覺得管理嗰方面真係要留意一下啦。咁即係有人賭錢啊，有人有懷疑有呢、這個啲即係啲不法嘅交易，咁啊即係法團要正視啦。咁我相信咧，即係有業主自己有啲聽聞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會好關心啦，係咪？咁知唔知道而家現有嗰啲法團嗰啲人係做咗幾多年啊？佢哋互相咁樣，哇！落唔落？ 我哋估下先，等我估下先。嗱，你哋嘅咁 幾多年啊？ 四十年啦，起碼廿年，起碼 做廿年咁，我哋 好有冇廿年咧？ 啱少少。 啱 少少啫。嗱，其實咧個法團由而家倒數翻轉頭咧，呢一班人咧講緊係做咗十幾年噶啦，起碼都17、18年。 OK， 咁亦都講翻轉頭啦，個維修咧，正常的出面啲大廈啦，即係10年會有一次維修啦，冇話大維修，起碼有個正常維修先啦。OK， 我哋棟大廈講緊係22、23年冇做過維修噶啦。 OK， 即係都需，即係有冇啲漏水啊？啲命令 哇！如果你嗱啲人行商場，可能你見得多。如果你攞停車場咧，你要想象下，即係海洋公園嘅蝦佬圍，即係唔使噴嘢咧，啲蜘蛛網喺度揈下揈下，跟住嗰啲漏水情況咧，係漏一條中乳石滴咗出嚟都有嘅，係啦。咁啊，跟住有啲法團咧就慌死個停車場會投訴啦，我專登同佢釘一扎啲梯嗰啲板喺度咧，就嚟晾住佢倒咗去第二度嘅，即係等於呢度漏水，啲報紙遮住佢，呢度有個窿，布膠袋冚住佢，冇事發生噶啦，咁樣咁啊當整咗噶啦。 咁就咁，但係好大鑊呢啲一做維修嘅時候就可能出現兩個問題，第一就可能人哋個索價會好高，第二咧就可能就算你請到翻嚟之後，佢結果都做唔好啊。因為佢哋用嗰啲報價方式咧，即係斷估噶嘛。你咁大個商咁大個地方，大概有幾多少位可以同你修補？我點知我去到你要修補嘅地方遠超我嘅想象嘅話咧，咁可能佢又到時唔到價，佢做留一兩忽，咁就好麻煩。即係呢個係我哋成日都經常見到喺大廈管理上邊嘅一啲問題嚟啦。咁所以而家你哋咁點啊？咁我哋今日呢個解圍呢個節目咧係特別啲嘅，即係特別在咧，第一咧就請到兩個嘉賓嚟啦。我哋好少請大廈請兩個嘅。第二咧，佢哋嘅平均年齡都係低嘅。我之前嗰啲咧，即係我唔係話之前嗰啲年紀大， 不過佢哋特別低。 不過佢特別低啫，呢個後生仔係咪啫？係嘛？咁我真係阿黃太、何太啲唔好怪我哋啊！咁黃太自己都話自己登咗六噶啦，係咪先？ 係啱。 咁啊。所以咧，嗱呢啲咧就即係我哋啲即係大廈管理嗰啲關注嘅人士咧，就新啲啦。咁我覺得係有需要啦。但係另一個今次我哋都破天荒點樣咧？因為佢哋諗住要做啲行動，去到咧就解決頭先佢哋面對到嘅問題。但係過往我哋嚟嘅嘉賓咧，一般就係啲問題解決咗，有個事例喺度。嗱，不論解唔解決到啦，都有個事例走上嚟就講翻嘅。嗱，佢哋今次又唔同啲啦，佢哋未處理件事嘅。件事咧就即將會處理， 即將發生啊！ 咁我就唔好話我哋成日喺度馬後炮。OK， 我哋今日就 預測一下嘛。 我哋嗰度好似蘇文峰、文玲玲嗰啲咁樣嚇。因為我又多頭髮過蘇文峰，佢又瘦過文玲玲。OK， 咁 睇下準預測如何啦。 唔係，即係唔係預測嘅，即係我大家分享一下，即係究竟有啲乜嘢做法？咁嗱，而家 面對到的問題，剛才講到大廈管理的問題，其實終極要解決到一個大廈面對的問題，我首先第一件事，我和吳鄉的立場不是說現有的法團一定做得不對，不過最起碼坐在我們身邊這些住戶，他們有個看法，就是不是那麼認同他們做的事，或者覺得他們做的事不合心水， OK， 很平常的而已， OK， 那問題就是這一班新力軍他們怎樣去做而已。我覺得不外乎即係要徹底解決一個大廈管理嘅爭議咧，就最緊要咧就係即係按足條例，咁啊將現有嘅人就取而代之，係嘛？咁你換咗咯，咁啊嗱，換呢個過程咧，唔係話換咗新嘅翻嚟一定好，亦都唔係話舊嘅一定唔好，不過我哋用個好均真、好客觀嘅方法睇咧，大家各位業主係應該用一個擺事實、講道理、睇往績的情況呢，去到開會研究哪一些業主、哪些人士是值得你支持再做。好了，大家經過一個理性的討論、理性的了解之後，你所揀出來，如果真的揀到新的人的又好，或者繼續揀回舊的人都好，這些都是業主的選擇，即是我們呢一個宗旨而已，就業主盡量要自己出席， OK， 你自己出席的話呢，就可以知道直接問他咯。我覺得喂，阿峰你咁細個，唔掂啊！咁頭先我同佢傾偈，咪前我傾偈話我住咗23年嗰度，即係跌咗幾條腳毛喺度都唔知，係嘛？即係呢啲係即係佢哋啲年青一輩嘅有呢啲魄力，咁啊俾佢哋試下。咁我哋覺得都無妨嘅。咁即係所以最緊要大家就擺事實講道理啦。咁但係我都想睇下兩位，你哋而家嗰個策略啊，或者有冇講下啲時序啊？有邊啲嘢係會開始先，邊啲嘢會開始後，係嘛？同埋或者講少少之前 發生 有啲乜嘢嗱？因為我知道咧，我了解到兩位咧都有啲動機去，即係負面啲講又叫謀朝篡位，唔好嘅講咧就叫即係好啲嘅講咧就應該叫做即係將取而代之啦，改朝換代啦，係咪？咁不論係謀朝篡位又好，因為我要中肯啲啊嘛，我唔可以話舊班一定唔得噶，我唔知啊嘛，係咪？即係你係謀朝篡位定改朝換代，大家就最後睇事實就知，歷史會證明話俾大家聽邊個啱邊個錯。咁但係我相信一定係除咗頭先你哋阿 Justin 講嗰啲之外，一定係有啲嘅導火線，有啲嘅出發點係令到你哋好立志、好決志要去將現有的法團取而代之，係嘛？而找一些新啲嘅業主去將呢些位置去到 填補翻 佢，令個法團有個新的氣象。咁有冇可唔可以講到啲更加令我哋認為佢做得唔理想啊？或者你哋認為唔理想啦，係咪？我哋攞出嚟分享一下，係嘛？因為有陣時好多業主咧，你哋認為唔理想的地方咧，其實未必係唔理想噶，可能有啲係焗住要咁做。有些你們認為理想的地方其實可能其實他都做錯了，是不是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所以我們這個節目就最簡單了，我們持平一點，即是看看你們又講一下有些什麼Justin 也好或者阿峰也好，你看分享一下好不好？誰先 說我先說先啦，就是講當年升降機那個合約，你居然夠膽簽了合約，簽就簽10年，是啊，10年沒錯，跟住還要呢那個升降機的、那個、保養價是每年加 5%， 跟住我即場就問主席，我說喂主席，即其實有沒有一些理據告訴你，你簽份合約10年是應該要簽的，正常簽什麼應該說是3年、啊、或者2年、或者5年的，一簽就簽10年。好了，跟住我第二個加幅呢其實不合理的，每年都加 5%、你就這樣看它那個試算表呢，加了五年之後呢，其實個價嗰、那個保養個價錢已經 double 咗㗎啦，已經。咁我跟住問主席，嗱，平心而論，我覺得你做人耐過我做人嘅，但我咁大個仔，我未打過一份工，每年加5%人工嘅，就係咁簡單嘅啫。你有邊份工，我加5%，每年加3%，我即刻做。 唔係，我修訂下 Justin 講法，係你冇理由打多一份工，係你入職嗰一下。我就 guarantee 你每年加 5% 人 工，同埋肯定會請你十 簽十年嘅， 肯定請你十年， 呢個真係犀利。 不論你嘅表現都請你十年。 喂，咁呢個我真係初步聽過真係，如果為冠軍益二期嘅法團嗱， 你哋現有法團嗰啲啊，如果聽到覺得哇呢兩條友亂講噏嘅，唔緊要，你網頁又好，打電話去法院聯盟又好，你只要揾我，下星期揾你上嚟。 系揾我都得嘅，其实其实我成日出入噶，你见到我嘅其实。 你透过阿 Justin 揾我都得， 系 系嘛，下公平啲，下星期揾你上嚟， 系 系咪？即系如果你 approve 咗嘅话，冇所谓，我觉得，因为即系我都想问下你，你点样去衡量点同人签过十年嘅合约？喂，我嗱，我唔系未听过噶，我听过十年合约噶，大家都应该听过嘅。我知英皇同阿谢霆锋签十年咯，系啊，讲晒啦。但系嗰场之后就点啊？謝賢你賣仔啊，係咪嗰時咁噶嘛？咁呢個大家都知啊。嗱，我反駁啊，即時嗱，我公道，我駁佢嘴嘅，係咪？嗱，唔係冇聽過噶，有噶，謝霆鋒咯，係咪？咁結果係點啊？啊，咁啊真係真係，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真係。 做咗廚神啦而家。 喂，佢嗱，謝霆鋒做得好嗰啲嘢嘅時候咧，就唔係喺嗰十年合約裏邊噶。佢嗰十年合約裏面咧，又揾人頂包啊，又要坐監啊，嗰啲咁噶嘛，大佬啊！喂，我有份工十年冇人炒嘅，我做乜做啊？ 啱，同意。 係咪？即係害佢噶嘛？係咪先？即係唔係好嘢嚟噶嘛？所以呢個咧就大家真係啊 ，Justin 呢點真係我真係喂我見咁多大廈真係少有啊！嗱，我證實俾你睇，真係冇大廈超十年合約嘅，冇嘅。嗱，有啲咩十年呢？即係譬如你做咗個維修，佢嗰樣嘢保固你十年就有， 係又出啦。 咁都唔同啦，咁保固你十年，你保養年啫嘛， 保咗啦。 嗰個唔係 keep 住要俾錢嘅嘢，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即係呢啲真係好離譜喎，嚇！咁啊，阿峰咧有冇啲咩可以同大家講下？你見到即係 要一定要行出嚟啦， 你行出嚟啦， 係 即係呼籲下大家點樣行出嚟。 一定要行出嚟咧，其實係最主要都係個大廈維修問題。因為其實我諗呢個先係而家要處理主菜啊。因為其實之前聽過好多啲天價維修，甚至係其他嘅圍標嘅 case 啊，即係好似翠湖啊嗰啲翠湖花園嗰啲咧，其實係真係好離譜嘅。咁所以一講，再加上君一二期咧咁多年冇維修，係咪25年啊？ 23年 冇維修啦，其實融融爛爛啦，其實係我哋係覺得要維修。咁咧，但係擔心嘅就係會唔會圍標咧？會唔會天價維修呢？咁所以就覺得呢啲係要睇實嘅。咁但係其實即係我都係一點，因為其實我自己比較深感受嘅就係、是、其實而家嘅法團咧係對於一啲新嘅人去參與，唔好話做咩委員啊，參與呢啲事咧，其實佢係好抗拒嘅。 即係去開會都覺得啊，啲人即係委員唔想你去參與，唔想你唔俾你開。 係啊係啊，哥生可以講下。 我俾人鬧無數次，我嗱 OK。翻轉頭講少少，點解我哋咁緊張個維修呢？就嗱，其實我同佢都係業主二代嚟㗎啦，已經。即係嗱，嗰層樓咧，嗱我都唔怕講，層樓係我媽個名。OK， 咁但係問題就係，喂，我媽都幾廿歲啦，你維修喐下都話10萬，喐下都話10幾萬，唔通我攤第10萬同我媽講，係咯，咪就係我俾咯。我邊度嘔10萬出嚟咧？咪就自己勤力啲做嘢咯。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勤力啲做嘢，我都自己享受下啦，點會益你啊，大佬？ 但係最緊要唔係。大大廈唔係淨得我哋啲後生啊嘛，其實好多，因為君一二期咧係真係比較多老人家嘅。咁咧，如果咧係而家佢係咁排佢啲新一代參與咧，其實咧係佢啲仔女咁，其實可能會有啲時間或者係知道啲法例噶嘛。你叫一個係真係好老嘅，我唔係話老人家冇用啊，而係老人家係佢會覺得即係打鄉里係冇所謂啦嗰啲，但係去到咧你張價咧，如果你簽埋個承辦商咧，其實你翻唔到轉頭。哇！如果你好似之前咁樣每户幾十萬嘅話，點俾咧？棺材本嚟，所以其實嗰陣時即係一嚟係可能擔心自己要俾好多錢啦，二嚟就係其實真係好多公公婆婆喺度，而佢咧佢哋知道有啲問題嘅，但係咧其實佢覺得唉鄉里嘅嘢咁冇所謂啦，係同埋唔知點開口，唔知點參與，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即係做一個催化劑，即係大家都知啲問題，我哋唔係話啲教佢哋，而係挑即係話俾佢聽，其實咁樣有問題喎，即係你唔出嚟咧，就真係好似俾人撳住搶喎。咁所以就係、是、即係我哋個角色係咁。 其實好多大廈都係咁嘅，即係啲長者業主都覺得啊，佢都做咗十幾廿年啦，又信得過，當中又冇乜，中間又冇乜特別啲大事件發生，所以好多時啲長者係會有咁樣嘅諗法嘅，即係少咗激發佢哋出嚟嘅。 同埋好多時做呢啲比較。即點啊！即年期啊， 內嘅 大廈咧，好多時都係嗰啲叫做關係啊。即係我望咗你幾廿年， 鄉里嗰啲啦。 阿陳生，你冇理由呃我係嘛？係 咯，信得過你咁。 其實我咁諗喎，我真係唔覺得現有啲法團會呃人。 係啊。 不過我啊擔心佢哋做咗咁多年，啲街坊咁信任佢哋，佢哋我驚佢哋鬆懈喎。即係你會唔會話啊？啲人咁信我哋，我哋話到是得噶啦。咁樣做啦，同埋。他哋可能真的在他哋的能力上面已經盡了力去處理那個問題的。不過你要知道而家出面圍標的是咩人？圍標的是專業的人士。那些是專業做很多錢的人士。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好多人，特別係如果以軍益為例，你可能如果你20歲買咗樓供樓做業主住軍益，住到40多歲，即係而家，係嘛？或者50歲。你都未做過維修喎，因為廿幾年未做過維修啊嘛，係咪？咁即係話喺你人生上面未處理過維修喎。咁你點樣處理呢？係咪？即係好多業主同我哋講：，哇，莊生啊，伍小姐，我哋一生人啊，真係做一兩次維修嘅咋，好辛苦啊，咁樣係咪？我一個禮拜處理10多次維修，即係每個星期10多次輪迴，係咪？即係我哋都仲企得住。咁大哥。那個問題就是我想像到呢，就是我明白大家兩位的擔憂的，就是當他們面對到個問題，喂，金錢上或者那個誠信上的問題，再加上剛才阿高生講到開會的時候，公開讓業主參與度是不足的，是吧？咁即係我覺得呢一方面咧係要加幾錢肉緊啦。不過我想問多少少呢節之前，我想問多少少咧，就係、是其實你哋而家個維修係有冇收到啲乜嘢嘅命令啊，或者收到啲乜嘢嘅強制驗樓嘅令啊嗰啲嘢噶？有冇噶？ 嗱，其實咧一般咧都係講緊係30年嗰個強制驗樓令。係。咁據我所記得咧，就應該係2014年嘅年尾咧就收到個強制驗樓令噶啦。 O K。 咁但係個法團咧就將嗰啲標書咧就擠埋咗。 咩標書啊？ 即係嗰啲驗樓 顧問公司 啲標書，因為佢哋唔識睇 維修監督， 佢哋唔識睇。咁但係就將佢收咗櫃桶睇。擺咗接近2年，然後先至再撩翻出嚟做，咁變咗有個問題咩咧？當年個報價同而家報價基本上應該係唔一樣嘅。個例子點樣令到大家明白咧？就話你2年前食碗雲吞麵10蚊，你唔會2年啊食碗仲繼續都係10蚊噶嘛？就算係10蚊都好啦，肯定叫少咗幾粒雲吞嘅，一定噶啦。咁問題就係點解法團佢冇留意到就係收埋咗2年嘅嘢？如果驗樓都是一樣的時候，冇理由個價錢會一樣咯，佢都肯做咯，呢、這個先覺得令人奇怪嘅呢、這個。 係啊係。 OK， 嗱，咁結果係咪都有請到驗樓師傅噶？請咗驗樓師 顧問公司， 請咗個 RI， 即係嗰個註冊檢驗人員。 其實呢個過程都好辛苦嘅，點解咧？可能呢扎驗樓公司裏邊咧，乜嘢價錢都有，由28000，好似17000都有，我唔知我記得睇翻啲標書先。 咁貴啊？ 係啊，17000啊，跟住驗曬成棟大廈喎，我話17000，我人工都唔到啦，係啦，咁跟住去到有啲係可能20多萬啊、30萬啊咁樣嘅，咁但係到最後咧，就我哋用咗個方式，就係用個 dumbbell， 即係話將最平最貴撇起咗，又將全部加埋佢攞個 mean， 咁跟住攞中位數，邊個最近中位數就攞出嚟 interview 啦，咁樣即係咁樣勉強，即係令到個法團可以惡揀啲中間啲嘅咁去揾咯。咁但係 咁一間中間幾多錢㗎？ 應該80000多蚊。 80000多蚊。 係啦。 你哋幾多户啊？ 800。 其實 total 就995， 即係1000户到。 係啦。 80000多蚊除1000，即係幾多錢啊？ 8000幾咯。 80000多蚊除1000喎， 哦，咁就應該80多蚊咯， 即係每户出80蚊， 係啦， 咁啊驗樓， 係啦， 好抵啊， 驗鬼咩？ 好抵， 所以睇完份驗樓報，睇完份驗樓報告咧，都覺得好笑嘅啲嘢，其實 即係你買兩盒叉雞飯都可能唔夠錢啊，而家西環買，我嗰次喺附近買老水鵝食，老水鵝飯收我48蚊， 係啊。 係咪？我都唔知道，我仲俾4蚊，佢諗住等找錢。我話你唔夠錢喎，咁 7-8蚊啊！ 咪咯，喂你即係而家每户係講緊夾80蚊，就做個驗樓。咁當然啦，我明嘅驗樓咧，因為其實好多標準上都要目測嘅啫。咁可能佢真係夠做嘅。咁啊，我又唔太過質疑佢。不過佢會唔會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即係我去睇醫生，我講我自己啦，我去睇醫生，同我阿媽去睇醫生咧，梗係唔同價錢啦，梗係收我媽貴啲啦。你老人家 梗係多病痛啲啦。李君益其實如果有嚟視察過李大廈嘅話，都會覺得有啲日久失修嘅感覺啦。 嗯， 係啊。 咁我都會知道，如果我接咗你生意嘅時候，可能我不論寫報告又好， 嗯、 或者寫評述都好，都可能要做多啲功夫嘅喎。係，係嘛？咁所以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嗱，我哋轉頭翻嚟，再繼續深入去探討一下，好嘛？轉頭見。